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出现了这个，靠这个引磬，靠引磬也好，靠大磬也好，这个靠东西啊，也要如法。我们大殿上那个大磬子是人家送的，那个大磬的那个磬锤啊，是一个摁木的，还包了皮的，都烤坏了。烤法器也会烤，他说他们那个不是烤磬子，他说他们是劈柴火，啊，像劈柴火一样，那劈呢。烤磬子用这个磬把啊，从旁边烤，不是从上边那个磬口上那么挠压挠压的，把那个磬把都烤坏。什么事情都要如法，比如说我们这个讲经，呼这个钟声偈子，这搞门寺呼这个钟声偈子，搞门寺从来也没讲过经，就是去年了才讲经。呼这个钟声偈子，就这么一个调，也要把它给它一个规定，不然的话，一个人一个调，人家一般听起来，搞门寺这个钟声偈子还是呼的不错的，啊。那明老在这讲经，他就说我们是这个，但有些地方呢，也有个也给他上个规矩，规矩啊，人定的，胡这个钟声偈子，他有一个啊，有一个感叹调。这个调呢就是感叹调，三弯九转啊，每一句它都要断腔啊，这个断腔呢都要压磬。你像那个无暇乎这个磬子声呢，它这个嗯的太多了啊，那么吃力啊，这爬楼梯啊，爬不上去啊，啊，太多了也不行，这个没有那个呢也不行，啊，这个叫个那个调呢，这个装饰调，都有个装饰，有个装饰嘛，像人家这个唱歌的，怎么他有个，有个装饰，你看你们现在呀，糊里糊涂呢，我看你们经常在变，都互相学习，我看你们也在互相交流，作为常住，也把这个调呢给你们规定下来，啊，大家取得一致，不要各搞各地，钟声传三千界，那比如这个调都一样，就是说啊，特别是利益两个字啊，这个利益两个字啊，不是像一星堂主这样模糊的啊，这个利益啊，钟声两个字是跟到出口的啊，佛法两个字是跟着出口的， 公权两个字是跟着出口的，利益两个字也要跟着出口。终生不是跟着出口的吗？中间没得弯子。法跟着出口的，是吧？公选两个字呢？公选其世界，公选两个字跟着出口的。那么利益两个字呢，也是跟着出口，啊，不是讲利字出口以外以后，还有两个弯子，利这个弯子没有的，没有的，利。谭诺这个地方听腔了，这个用这个地中呢轻轻压一压啊，然后呢再呼这个后仄两个字听腔稍微压一压，利益不是说利益再喊这个意思啊，这个中间没有的，他这个四句前头这两个字都是同时出口的，中间没得弯子。那你终生，终生两个字也没得弯子了，终生，终生算三千劫难啊。终生没得生字啊，还有弯子呢，像他呼这个三弯九转，底下拖这个枪呢，后头不能扬，利益抱谭诺后的唱念嘛，是不能够变枪。这个德字底下呢，就是顺着这个德字的音呢，呼这个三弯九转，我现在呢，这个中气没有，喉咙没有，给他稍微统一一下啊，而且这个佛法，佛法的这佛法的现在佛法，佛法啊，阳完矣，停下来，稍微压一压。 后呢多三碗九转。嗯，那个武侠呢就是他那个嗯的太多了啊，嗯的不好听啊，嗯，也没有说是一个装饰音也没有也不好听啊，大家一道学习。我们这个广门寺年年讲经，年年都要护这个众生弟子，形成一个高明广门寺，形成一个这个完整的啊固定的这么一个腔调。去年明老在这儿讲楞严经，是啊，明老也在外头，是他是老讲经的老法师了。嗯，哎，他说广门寺护这个众生弟子啊护得好。他说我在外头讲了几十年的经的，还不但哪个像广门寺护这个众生弟子护得这么好。这个众生相赞唱好了这个摩诃萨萨德哈了以后啊，然后呢压一锤这个地中喊定力和尚啊，不能呼得太快了。你看这个武侠今天没来吗？ 没来。 啊？到哪去了？ 上 镇 上去。 啊？ 上镇江去。 到哪？ 镇江啊，金山寺。 到镇江去了。 啊。 都做什么？ 哎，有事儿。 有事儿啊。都要有个层次，我们昨天讲的什么地方了？诸位的，这讲的什么地方呢？这个哪里？ 讲十九念不作如作那个地方。 哦，这个第十九页，不起于作啊？ 不起如作， 不起于作。哦，这个上来我们这个。这个法华经，从这个讲经以来讲到现在，讲到这个续品，他讲到续品还没有到正，还没有到正宗分，到了方便品呢，那就开始进入正宗分了。这个序是为法华经做序的啊，大家有这个本子呢，像这个本上呢都有科判，这个科判一般讲经特别是讲这个大经不能够没有科判。这个大经啊，经文长，没有科判，这个层次不分明，不晓得这一段文字是讲的什么，那一段文字是讲的什么啊。前后呼应，左右照顾，都有科啊，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呢还分得蛮细的。这部法华经从最初啊，从最初讲，就是有序分， 有正宗饭，有柳宗饭，现在还是讲的续饭。续有同续，有别续。同续呢，整个就这个为这个整个一部《法华经》作序的。到了正宗，有寂门开权显实，本门开寂显本，各有三份，各有各的续份，正宗份、柳宗份。我们现在讲的呢，就是寂门开权显实啊的续份。这个寂门的续份一共有五科：重寂序、现税序、疑念序、法问序、答问序。上来弥勒菩萨见种种税相，不但是弥勒菩萨自己有疑啊，他看看那这个法会大众啊都有疑，说他就问啊，有问就有答。我们现在呢，上边的这个问已经介绍过了，下边是答问。答问序分为两科，这个答问序你们翻到第十五页啊。上边发问序当中呢，也有长文，也有寄送。底下答问也有长文，也有寄送。先是长文，这个长文当中分为四科，第一是微存答，第二料举成见已答，第三是广举成见已答，第四是分明判答，料举成见已答已经介绍过。就这个第二广举，这个就这个第三广举成见已答呢，下边呢也有三科，一是引一佛童，第二引二万佛童，第三是引最后佛童。引一佛童当中有三，一实解，第二标明，这个第二标明，引二万佛童，引最后佛童。现在这个第二、第一，这个答问序的当中呢，从这都开始啊，第二是成见是与今现同，第三是成见是与今当同，于今成见是于今已同，现同，当同，分这么三个界，分这个三科。从这个现同当中，这个心第二科，成见是于今现同，就是现在一样啊，分两科，一个是现税，一个是疑念。现税有两科，一个是现此土六税，一个是现他土六税。第二科呢就是疑念同，跟现在是疑念 啊，弥勒当知，这是在第十八页。弥勒当知，大家如果你们要是肯用心的话呢，把这个佛的这个科判呢稍微自己顺一顺啊，这是一念。就是在这个日月灯明佛的时间，跟本师释迦牟尼的今天是一样的啊，都说无量义经，都入定，都雨花，都动地，都说法啊，做一项工作。那么第二呢，就一念问，从这个弥勒当知第十八页第五行，是儿时会中有二十亿菩萨要欲听法，是诸菩萨见此光明普照佛度，则为曾有欲知此光所谓因缘。这段话正是一念，因为当时在法华会上有无量的菩萨声闻缘觉那个天龙八部大众都在会上，儿时会中有二十一菩萨，这个会中在是什么地方呢？是因光所照的，这是在二万佛所。日月灯明佛要说法华经之前忌讳大众有二十亿菩萨，那么此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要说法华经也集中的上面有八万菩萨，数目虽然有多有少也不一定，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法华经》翻译到我们中国来的文字呢是有限，只有七卷。又能别说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说七年、说八年呢，记至巴黎。要欲听法，是诸菩萨见此光明，普照佛度，这不是那上边是紧跟着上边说的吗？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度，这个一光东照跟释迦牟尼佛入无量义处三昧放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叫做成见同啊相同。欲知此光所谓因缘，说这一颗呢是讲这一念，一念不晓得放光的因缘，放光动地雨花为什么，这是个大事因缘大家都想晓得都想晓得呢，这就是心里面就有一念说这一段呢是说这个一念第二，有菩萨明月妙光，有八百弟子是是日月灯明佛从三昧起因妙光菩萨说大乘经明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以前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这说法华经是因人说法你要说法说给谁听呢而且这个法华经是大法要有大乘的善根 又有大乘的智慧，那么你听着这个经呢，才能够生信喜之心。释迦牟尼佛出定以后告舍利弗，告舍利弗，尔时世尊从三昧安相而起，告舍利弗，要告别人，人家有时候不能接受。那么此中日月灯明佛最后这尊佛会中呢也有一位菩萨，那么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告舍利弗，舍利弗当时是声闻弟子，此中这个妙光是菩萨，相同不相同呢？告舍利弗，舍利弗在没有闻法华经之前是声闻弟子，听过法华经的，受了记的，那就是菩萨，也是一样的。世是日月灯明佛从三昧起，这个三昧呢就是无量义处三昧，先是入无量义处三昧，然之后呢从三昧安详而起，安详而起，因妙光菩萨说大乘，就是告妙光菩萨说这个大乘经，就妙法莲华经，文殊菩萨引系引过去佛，就是日月灯明佛他曾经见到的事情跟现在一样，那么从这一句话来看呢，那么我释迦牟尼佛现在是入定呢，马上就是出定了，出了定以后说什么经呢？就说法华经法华经是教菩萨法，佛说护念不是教三乘法，是教菩萨法，教菩萨做什么？教菩萨成佛的，不是叫声闻法这个法是佛说护念，是佛所证得的，就佛说护念说这个，说这一部法华经日月灯明佛说了多少时间呢漏时小节，那么跟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都说了八年，这个八年跟漏时小节这个节就是时间，时间的长短能延能促什么叫能延呢？一念万年，延一念为无量劫促无量劫为一念时间没有定法时无时法是这么，这个日月灯明佛不起于坐，那么听经的人呢也坐在那儿时会听着一坐一处没动，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灵山会上入无量义处三昧，佛也不动了，与会的大众都坐在那儿都不动了，一坐一处漏时小节身心不动那是佛加倍的促六时小节未入世，像吃一顿饭这么段时间吃一顿饭有多少时间呢？像我们吃一顿饭顶多再长再长也不超过半个钟点要是真的要是做六时小节 那还成问题呢。嗯，时间没有定法，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人想这个就是，这都是佛法当中的不可思议的地方。嗯，啊，时间能促能延，举我们世间上的这个例子呢，说的这清清楚楚。比如说一个打柴，一个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背这个斧头打柴呀、啊，他在山上啊跑得蛮远的，跑得上来，看到有两个老头在下象棋。那下象棋嘛，他嘛，哎，他可能也会下象棋，想看看，哎。那个两头呢，他下象棋呀、啊，也不睬他，嗯，他就旁边就看，一直看到两个老头呢，下象棋下了，人家两个老头就走了，嗯，哎，那么他看过人家看过了以后，他又回来呀，嗯，他上人家打柴，嗯，身上背的有柴，还有个斧头。那个斧头嘛，还有个斧头柄，都是，那都是木头做的。嗯，等到两个老头打这个棋下好了，他想走了，找那个斧头不好了，这个斧头柄烂他了。啊，那个斧头嘛，铁的还没烂。嗯，哎，洞中方奇日。世上几千年，那个打柴的也是个凡夫啊，这跟我们一样个打柴的嘛，啊，他看人下象棋，看得入神的，入神了啊，不知不觉的，几百年过去，等他回到家里，想不好了，我的父亲死了，爷爷死了，老祖宗都死了，过了几百年下来了，啊。他说我刚刚就是看一些功夫，看人下象棋，啊，那个两个老头呢，就是一个南斗一个北斗而行，啊，你看这时间有什么长有什么短呢，啊，在那个打柴的人看过我就一些功夫嘛，啊回家去不得了了，嗯，人家认不得他了，那过了几百年下来了，这叫洞中方奇日，世上几千年，这个呢，叫做促。比如说陋室小节，像吃一顿饭这么长的时间，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收缩了，促。还有的延，你说这个时间怎么延呢？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这么延法子啊？这都是不可思议的，神通智慧的因缘，嗯，所以佛法不可思议，世间法也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比如说是，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啊，龙也不可思议，沙弥也不可思议，众生也不可思议啊，嗯，我们这个做梦。他做梦啊，南阁一梦，韩仲离渡吕洞宾，吕洞宾吧想赶考，应该赶考，没有考中，心里想闷闷闷不乐。他说我下了这么多的功夫，十载寒窗，磨穿铁砚。为了求功名，几次赶考，就考不上，就回来路上呢，心里是闷闷不乐，那个韩仲离想渡他，给他个枕头，就你辛苦了，休息休息吧，这一睡睡下去了，睡下去了做梦了，在投胎呀，长大念书啊，念书嘛，人赶考啊。考中了以后就做官了，做了官以后嘛就犯法哟，犯法就砍头，不好的。在他那个梦中几十年过下来了，实际上呢他就是睡那的，不过睡了 一些做一些梦，那个时间有没有长短呢？啊，这个时间能延能促，就是能够伸长，也能够缩短。此中呢，就是日月灯明佛，这个与会的大众，佛入定了，大家也入定了，啊，你看看，落实小节。没有一个人若身若心而生谢倦，这是这个，明这个时节时间，底下呢，日月灯明法与漏石小姐说是经已，说了漏石小姐，一节。有的人说1680万年，有人说呢56亿7000万年为一小节，20小节为一中节，4中节为一大节，啊，漏石小节。说法华经，佛说法华经说了呢，佛法处世都是为了说这个法华经的，说过了法华经就没有事了，没有什么就入涅槃。说是经已寄于梵摩沙门婆罗门及天人无修罗众中，就是与会大众中，梵是大梵天，摩呢就是他化自在天，沙门，梵与沙门此云为细勤，勤修戒定慧，细灭贪嗔痴，故称为沙门。婆罗门此梵为净衣，他说我这个种姓是从梵天口生，最尊最贵。婆罗门呢，释迦牟尼佛没有出世以前，印度的这个教呢就是婆罗门教，他也修种种善法，他也修行，他以他那个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升梵天，他是从梵天口生，天人无修罗这个大众之中，而宣此言，宣什么呢？如来于今日中夜当入无余涅槃。今日中夜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说了《法华经》，说了呢，说完了，中夜入涅槃。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一世，从上升斗率天就是中升中天，迦毗罗卫国是降中国，中夜月称出家，成道就是正的中，成道，那是在这菩提树下游行四禅，那也是中道，说呢说中道。入涅槃是中夜入涅槃的，释迦牟尼佛在双林树下，双林树下，入无余涅槃，无余一，五住究竟二死永亡，故称为五余，没有余了，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在这个宝塔品里下也说的，如来不久当入涅槃，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五处那是 有两种，一个呢，说是五住不中的时间，释迦牟尼佛说过法后经就入涅槃了。这五住乐世的众呢，要说过法华经以后还要说涅槃经，这个涅槃经是一日一夜说的啊。此中呢，就释迦牟这个日月灯明佛说过了法华经以后就入涅槃，唱灭啊，这是唱灭。十有菩萨明月德藏日月灯明佛即受其迹告诸比丘，是德藏菩萨次藏作佛号曰净身堕脱阿切多欧罗诃三藐三菩陀。从上以来入定同说法同啊，唱灭同，这还有个受记也同。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为声闻学无学人受记作佛，此中呢为菩萨，就是为这个德藏菩萨受记作佛的。佛不但为德藏菩萨受记作佛了啊，闻过法华经的都蒙佛受记作佛，所以人家讲说是法华经是成佛的法华，听过法华经的都蒙佛受记的，单合掌小低头啊。这个日月灯明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受记也一样。次当作佛号曰净身，净身嘛就是清净妙法身，成了佛了，说正的是法身。清净妙法身不是说是这个法身无相的，具相三十二啊，这清净妙法身。堕脱阿切多阿罗汉的这个呢是梵语啊，堕脱阿切多此曰无上，阿罗汉凡正等，三藐三菩陀此名为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成佛了。佛受记以后便于中夜入无余涅槃，底下乃名这个入灭。入灭入无余涅槃，在经中讲这个涅槃有种种的说法啊，一是性净涅槃，自性清净，本来不生不灭，一切众生跟佛都有无二无变，这叫做性净涅槃。那个众生跟佛一样，是理性上一样。要修来讲呢，那众生这个法身呢是个素法，是没修过。他必须要修，修，修什么呢？灭除烦恼，烦恼没有了，智慧就现前了。智慧现前了呢，这叫做圆净涅槃。非生是生，非灭是灭，那个叫做方便净涅槃。唯识教里向呢讲四种涅槃，一个是自性清净涅槃，第二是有余涅槃，第三是无余涅槃，第四是无住处涅槃。自性，自性清净涅槃， 生乎本具啊。什么叫做有余于涅槃呢？三乘人破见思烦恼，三界的声音没有了，但是他的身体还在。比如说我这个人已经修道，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了，你人不错，证了阿罗汉果啊，你这个舍身还在呀，舍身还在，这就有余依啊，有余依，依就是依靠。这个二乘人，破了烦恼以后，就是敏智则无知。人死了到什么呢？人总要死的啊，死了以后身体烧着呢，慧身敏智啊，这做二乘来讲呢，这叫做无余，没有可以依靠的了，智也没有了，身也没有了，叫做慧身敏智。慧身呢，就是把你这个身体烧了，烧成灰了，还有嘛，身体就没有了，身体也没有了，智也没有了，还依靠什么东西呢？这无余依，没得依靠了。就是小乘来讲，就大乘来讲呢，那他这个无余依还没有尽，因为他的破烦恼还有尽，就只破个见思烦恼。无住处涅槃，无住处涅槃是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辅义啊，非生是生，非灭是灭啊，继而常照度一切众生，这叫做无住处涅槃。今佛所住的这个涅槃呢，就是无住处涅槃，又叫做无余涅槃，五住烦恼通通断尽了，通通断尽了。二乘人他虽然是断了个见思合，他还没能够破无明，但是有余的，无余一，二死永亡，分断生死没有了。变异生死也没有了，这就叫入无余涅槃。所以这个佛入的涅槃呢，这是大涅槃，入无余涅槃。虽然作如是说这个无余涅槃啊，这是为了唯度众生，唯度众生故啊，作如是示现啊，佛所住的地方，所证的的离体，它是没有出没有入的，唯独众生故，视线有出有入，说是伏灭度后，妙光菩萨持妙法莲花经满八十小节，底下呢，就是说这个灭后，流通。也有三颗，第一名入灭，第二名灭后流通的利益，第三借会古今。妙光菩萨是日月灯明佛八王子的师父，持法华经满八十小节，为人演说，持法华经是自利，为人演说是利他，所以日月灯明佛皆是妙光，不错，在这儿我还找不到呢，皆是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坚固入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日月灯明佛入灭度啦， 那还有好多的，还有好多的人呢，所以这个妙光菩萨呢，是个大菩萨，受持佛的《妙法莲华经》，为人演说，令其坚固，我入堕落三藐三菩提。四柱王子，这个四柱王子上面就是八王子，有八个王子。一名有义，乃至于第八名法义等。最日月灯明佛一共有20000尊佛，最后一尊佛没出家的是之前有八王子，后来呢他就出了家了，父亲出了家了，儿子也跟着出家了，儿子出家了，父姓子姓妇道，这八王子都拜这个妙光菩萨为法为师父的，受妙光菩萨的教化，令其坚固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个王子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已，皆成佛道，八王子都成佛了。其最后成佛者就是燃灯佛。这个燃灯佛这个往事呢，上次我们介绍过，介绍就不介绍了。燃灯佛是给释迦牟尼佛受记的，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做一个梵志，用五经莲花供佛，就是那个布法眼尼，布法眼尼。说这个燃灯佛给他受记，说你将来成佛号释迦牟尼。这个八王子就是第八个王子，那个法义王子，他是最后成佛的，成了佛以后他名字就叫燃灯佛。燃灯佛这个八名燃灯佛800弟子当中，妙光菩萨除了这个八王子以外，他自己呢他还有800弟子。这个800弟子当中有一个人号曰秋明的，秋明呢贪图名闻利养，就贪住利养。这个贪图名闻利养呢，这是个弊病啊，妨害道业。你看他这个地方呢，随父度诵众经而不通力，你这个心呢就不专一了，一天到晚贪图名闻利养，说是1块钱不够要花2块钱，那不是贪图名闻利养吗？随父度诵虽然是念经啊，也念经的，也修行的啊，念经啊多说往事而不通力，心不归一，跟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样。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呢叫做秋明。虽然谈众明文，他这个人呢也种善根，也种善根啊，以种善根故得至无量百千万亿诸佛啊，知佛见佛都要供养啊，这是我们这个佛教的像一种常规。供养有三业，赞叹是口业，尊重是意业，恭敬是身业啊，以这个身口意三业供养诸佛啊。弥勒当知啊，文殊菩萨告诉弥勒菩萨人家，说弥勒菩萨你要晓得呀，尔时，就是在日月灯明佛那个时候，过去久远了，日月灯明佛有八王子啊，这个八王子相继都得到，最后成佛那个八王子呢，有一个菩萨呢，就跟妙光菩萨。这个妙光菩萨是什么人呢？ 妙光菩萨就是我，就是我文殊菩萨啊。秋明菩萨是汝身世界，秋明就是你弥勒菩萨。看看这样看起来这个问题啊，这叫什么呢？借会古今。妙光菩萨是八王子的师父，八王子师父，而且这个成佛呢，这个八王子成佛，一尊成佛以后，再一尊成佛，相继成佛到八王子，那都是八代的祖师，而且这个妙光法师他有八百弟子，八百弟子当中有一个人呢，就是谭住明文利养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弥勒菩萨，那妙光菩萨呢，就是文殊菩萨。你看看，这个燃灯佛给释迦牟尼佛受记的，这个差多少倍数下来了，这借会古今，说这个今无甚修明菩萨如甚是也，今见此岁于本无异，是故为存。今日如来当说大乘经明妙华莲华，教菩萨法，佛说护念。这个底下这是分明判答，从一光东照到东方万八千世界，万八千国度的六岁，跟我们释迦牟尼佛的灵山会上现的这个六岁，乃至于日月光明佛过去所现的这个六岁都同因一同今同当同，就是弥勒佛就问呢，释迦牟尼入定了想做什么呢？所以大家有疑，有疑呢，文殊菩萨就答这个问答这个问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随随便便的就这么说出来的，要绕这么大的圈子，令大家呢，令大众生这个可仰之心，上边这个答问之中有长文有偈颂，长文呢介绍到这个地方呢为止，下边呢用偈颂诵重诵上边长文的这个意思，偈颂当中分两科，一诵广举成见以他，第二呢诵分别分明判答，广举成见以答又分为两，一呢是诵一佛同，第二诵最后佛同，第一诵成见是与今同，第二呢是诵成见是与今现同，第三是诵成见是与今当同，诵这个三种意义一同现同当同。而是文殊实利菩萨于大众中欲重宣此意而说即也，这几句话呢是易经的人难上去的，也不是文殊菩萨说的，也不是哪个说的 我念过去后无量无寿界，由后任中尊号日月灯明，世尊演说法度无量众生，无数亿菩萨令入佛智慧。啊，这是第一颂一佛同，一佛嘛就是有佛人众尊日号日月灯明啊，一佛，重诵上面说过的佛说法，有长文有重诵，有惯话有散话，有先来有后到啊，有各有爱好，有这几种意义，所以有长文有重诵。有的人迟到了啊，这种意思没听到，我没听到嘛，他有个重诵啊，听到重诵跟上都一样啊。这是诵一佛同，下边佛为出家是所生八王子，见大圣出家亦遂修梵恨，这是第一诵曾见是与金同啊，曾见是与金同，这是第一颗。第二颗呢底下啊，佛没有出家的时候所生八万的，释迦牟尼佛没出家的时候也生一个儿子呢，罗诃罗，不过生的有多有少我都不是啊。佛是现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无数乐世啊，实现有子，所生八万子，那是所生罗诃罗，见大圣出家亦遂修梵恨啊。日月灯明佛出家呢，这个八王子都跟他出家呢，都成了佛了啊。罗诃罗啊，释迦牟尼佛出家，罗诃罗也出家了，这是相同的。师父说大乘净并无量意，于诸大众中而为广分别，复说此经已，即于法座上加佛陀三昧名无量意处啊。田玉这个底下这段文，这是用重诵诵慈头六岁童啊。这颗呢是从第二诵曾见是与金同底下呢又分两颗，一个是诵现税，第二是诵一念啊。诵现税当中呢又分为两颗，一个是诵慈陀六岁，第二呢是诵他陀六岁。刚刚我们读的这个文呢，就是师父说大乘是从此处入睡，说大乘释迦牟尼佛没说法华经之前啊，也说大乘经无量义经，比佛也是这样子啊。于诸大众中而为广分别，佛说此经已，说过无量义经以后，即于法座上不动啊，说过经了就坐在这儿了不动了，家父做三昧，上文中说那是借家辅座啊，说家辅座啊都一样啊。做三昧，三昧呢就是无量义处三昧，这个三昧的名字叫无量义处，这叫做慈陀六岁入定统，无量寿的，这个是天雨玉曼陀罗花，就是雨花筒，天国自命是地动筒啊，诸天龙鬼神供养忍中宗，一切诸佛土供养忍中尊啊。上来说这个天国自然命呢是说法筒啊。 朱天龙归山供养人种者，一切诸佛土即是大震动，是地动同啊。福放眉间光，现住西有事，是放光同。这是送这个，用这个重送，送上边瓷土六岁同，下边呢送他土。此土此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度，是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要是按照道理呢，常文一般常文讲过的东西，到了重诵当中呢，除非是有文意不相同的个别的解释解释，不然的话就不解释了。因为我们这个听经嘛，都是在一座听的，没什么先后。他土六岁，他土六岁这上边呢，一个是此土有六岁，他土也六岁呢。他土六岁呢，一个是问六趣众生，第二呢是比佛即闻说法，第三问他土的四众，第四祭天开后，第五问他土菩萨修菩萨汉，第六问他土的菩萨这个伏灭度后其塔，一共是六岁。此中这个意思呢，文中都有了。一切众生生死业报处，一切众生就是三有三界之内的众生，这个众生呢，指这个漏取众生，就是我们这个三界之内，漏道轮回，生生死死，造什么因，感什么果。生死业报处，有见诸佛都以众宝庄严琉璃玻璃舍，似有佛光照；既见诸天人龙神夜叉众，千塔紧罗罗，各供养其佛；又见诸如来自然成佛道。这个自然成佛道，大家要注意啊，哪里有自然成佛道的不修就能成佛了所谓这自然的成这个佛，叫个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这叫做自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成佛啦，这叫自然成佛。身舍如金山，端严甚微妙。佛有三十二相，身是金舍，金舍身是三十二相之一。如紫金山聚，端严甚微妙，有无量相好。如镜琉璃中，内现真金相。如镜琉璃呀，这个身体这个相貌像镜琉璃一样。高门寺那个玉林果实，玉林果实这个身体呢，就琉璃体，他这个身体就像个琉璃一样，不但是琉璃一样，而且这个皮肤呢特别的细嫩，穿这个粗布衣服啊，那个穿在身上就像锉刀一样锉这个身体，所以玉林果实穿衣服都穿这个绸的衣服，琉璃体，你不要说。这个都是真的，琉璃体，世尊在大众复言神法义，一以诸佛都声闻中无数，银浮光所照，细见彼大众，都是在光中，这是他是重诵的啊。何有诸比丘在于山林中，精进持境界，底下呢？是送菩萨发菩萨行，行菩萨道， 精进持戒布施忍辱底下呢还有遇见菩萨神入如禅定，这叫这个行路的万分。持境界犹如护命珠啊，护命珠，人这个身体这个眼睛啊最重要。过去我们搞么寺有一个对子呢，是耐护常住物如护眼中珠，耐护常住的东西像护持这个眼睛珠子一样。这眼睛珠子能损坏吗？不能损坏，碰也碰不得。此中来讲这个持戒明珠，就持戒圆满，持戒清净啊。又见诸菩萨行施忍辱等，其数如恒沙。怎么见的呢？都有佛光照的。又见诸菩萨神入如禅定，身心即不动。身心要它不生是动的，心呢也是动的。我们众生这个身心呢能够不动吗？不行啊，身也要动，心也要动，这都是生死的根本。要想了生死，就要达到身心不动。又见诸菩萨知法寂灭相，各依其国度说法求佛道。这是送这个他土的六岁，这个文字呢，大家顺一顺就可以了啊，不要多讲。底下送一念童，这么多的六岁现前，说是当时呢，儿是四部众。四部众，发起众，影响众，当机众，借缘众，这个四部众，看到日月灯明后，现大神通的，现这么多的种种的睡相，啊，心皆欢喜，各个自相问，什么叫各个自相问呢？啊，不是你问我，我问你，自己。每一个人都心里向自己的问自己，什么道理啊，什么原因啊，什么因缘啊，各个自相问事实和因缘。所以弥勒菩萨他就是善于观察众心，他自己心里有疑，不晓得佛放光现睡是什么意思，他也观察大众呢，看看大家呢，可能都有这个念头，都在自己在问。天人所奉尊侍从三昧起，赞妙光菩萨啊，如为世间眼。一切所归性，能奉持法藏，如我所说法，唯汝能证之。世尊既赞叹，令妙光欢喜，说是《法华经》，满漏是小姐不起于此座，所说上妙法，是妙光法师细节能受持。满漏是小姐是送上面的，送上边的师姐啊。底下呢？佛说是法华，令众欢喜矣。寻迹于是日，告于天人众，诸法实相意，一为汝等说。我今于中夜，当入于涅槃。说这个《法华经》，从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是妙法莲华经者，统诸佛降临之本质也。诸佛不是我释迦牟尼佛一尊佛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凡是来到人间成佛做道场， 所谓的什么呢？就是像说这部《法华经》。那你就问了说问题，你成道以后你就说嘛，说因缘不成熟，因缘不成熟是不诉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到了法华会上，开宣显实，说这个法华经，法华经是以实相为体的，诸法实相义，所以真法华经，七卷经文，28品，有7万字，说来说去呢，就是说这个实相，就围绕这个体所说的，你以为汝等说，我已经说了啦，说完了，法华经说六十小节说了啦，说了叫入灭度啊，入灭度。入于涅槃，这个入涅槃呢，我们想想看，有没有法不入涅槃的？永远住世，永远不涅槃，有没有啊？没有啊？有没有说我成了佛了，就永远都不涅槃，有没有啊？释迦牟尼佛住世只有80年呢，因为生活我们的娑婆世界，五处乐世，人的寿命又短，佛生在五处乐世，他这个身量、寿命，都跟他所出现那个世界的人的寿命寿量基本上相等，基本上相等，日月灯明法住世多少年呢？咱说法华经说了60劫，咱说法华经说了60劫，那么上来说方等，说阿罗汉，说华严，说多少劫？这佛的寿命呢，有长有短，随众生应现的。但是无论他寿命多长，都要有个入涅槃。我们想说阿弥陀佛，大家都要无量寿，我们阿弥陀佛入涅槃不入涅槃呢？阿弥陀佛也入涅槃呢，阿弥陀佛就让位给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住世入涅槃以后，他也入涅槃，也给了个大势至菩萨。我是没学过净土的，你们就净土都学习，是不是这个事情啊？他不说阿弥陀佛永远住在这儿了，那入涅槃的。佛不入不入涅槃，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那是常寂光净土，事实上呢，诸佛处世住世的长短，那是随众生的机缘，随众生的机缘感现的。佛地本身呢是寂而常照，常照那就有机，有大有小，有长有短，他自己本身受用呢，自受用身那是常寂光净土，不动的，随缘复感弥不周，而恒除此菩提座，如一心精进，当离于放逸，诸佛甚难知意界是一遇，是教戒啊。日月灯佛教戒这个妙光菩萨，要精进，不要放逸啊，诸佛甚难知啊。日月灯明佛有20000尊佛，相继出世。这个20000尊佛不是一起出世，大家说这个世界一下有20000佛出世一尊一尊的来，你上了位，退了位我来，你退了位我上位我来，这么来的，那经过多少时间呢？他还是 他还假诸父甚男子，难逢难遇。要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遇到佛就更难了啊，遇到佛就更难了啊。说我们常说的，我生之时佛灭度，我复住世我沉沦啊，悔恨此身夺业障，不见如来今舍身，佛难值。你看我们这个佛法，释迦牟尼佛法有